在每个执着等待的眼里， 爱情。

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都是新鲜，我。

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

切也将云消烟散，如果没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。 想你。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投！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。

伤感的沉默。